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那么大块头一人，居然也紧张到说不下去了，忽然就把布匹往刘婶怀里一塞，逃也似的去了。 哎哎，徐爷！ 刘婶急得直跺脚，看看叫不回他，只得先把布匹送到厅上，继续回灶房给端木翠熬汤。早上他过来时，端木翠给他开了个门，又回房睡回笼觉了。他看着端木翠脸色不太好，多问了几句，果然端木翠只说不小心撞着了，腰背不舒服。这要吃啥补一补呢？刘婶大伤脑筋，这丫头嘴挑，什么鸡汤骨头汤的通通不沾，也只能给她熬点菌菇类的素汤汁了。正忙活着，外头又有人嘟嘟嘟的叩门。刘婶将手在兜围上抹了抹，赶紧过去开门。果然是展昭，一袭绛红官服，乌纱官帽，发带前缀，官帽正前缀着一颗莹润白玉，衬得整个人越发精神爽利。展昭通常是便装过来，见他这一身严整官服，便知他不会久留。果然展昭并不进来。 端木起了吗？ 说是身子不舒服，还在睡。 展昭微笑，将手中拎着的食盒递给刘婶。 方才路过百味楼，买了些虾海进的荠菜菌菇蒸饺，端木若是问起，便告诉他里面是没有虾仁的，只是入了味而已。我买的多，刘婶也尝尝。 刘婶下意识接过来，看了看展昭，欲言又止。展昭察觉到剑眉微扬， 刘婶有话。 刘婶心一横，豁出去了。 哎，展大人。 他拎着食盒，一字一句说得小心。 按说呢，你是主，我是仆，你是官，我是民。这话说出来，怕服了你的意，你就当我长你几岁，算半个老人家。听得进去就听，听不进去的，也由得你啊。 展昭一怔，笑意渐渐敛去，点头道：“ 刘婶，但讲无妨。” 这端木姑娘，如果看着好，心里头喜欢，干嘛不娶回家去呢？ 展昭万料不到他说的竟是这个，一下子愣住了，横竖头也开了，索性百无禁忌。 像现下这样外头置个宅子，每日来看。展大人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我们那儿只有男人在外头讨了外事，不敢带回家才这样的。 展昭嘴唇动了一动，忍住了没说话。 展大人呢，若是根本没有存娶他的心思，就不要做这些让人多心的事儿啊，平白耽误了姑娘，也惹来那许多的闲话。若是立意要娶，那就早点合八字儿，下个聘礼，免得夜长梦多，有不相干的人来插一杠子。要知道，你不想要的，还有人争着抢着当宝贝呢。 展昭，话说到一半，被人生生打断，两人一起转头，端木翠站在街上，长发披下，穿着睡时礼衣，虚虚搭了件翠绿色外衫，正看着两人。刘婶被他这么一声喊，蓦地发觉自己说的造次，心下忐忑，忙拎了食盒回了灶房。端木翠步伐轻快地过来，走到展昭面前，仰脸看他：“找我吗？”展昭定了定神，低头微笑：“ 给你送吃的来，背上还疼吗？” 端木翠皱了皱眉头，声音里带了些许嗔意：“ 痒。” 那就是要好了。 嗯。他这么答着，忽然飞快地回头往灶房处看了一眼，压低声音神秘兮兮的。展昭，刘少欺负你了？ 又胡说。 才没有胡说呢。哼。我听到外头说话，起来看时就见刘婶说个不停，你在旁站着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跟做贼被抓了似的。说到此处，他忽然就伸手碰了碰展昭的面颊，然后咯咯笑了起来。脸还是烫的，还想骗我。清晨的阳光柔柔照在段木翠的脸上，她笑得格外好看，黑玉般的眼眸中央有一点分外明亮，好像暗夜里的碎银子一样忽闪忽闪的。 段木，我们成亲好吗？ 段木翠还在笑着，一时没听清。啊？什么？慢慢的她就不笑了，惊慌地退后两步，张了张嘴没有说话。展昭的心缓缓沉了下去，那么温暖的阳光好像突然就不见了，还有和煦的风瞬间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早就知道，很早很早就知道肯定会是这样。那句话埋在心里就好，何必要问呢？不问会后悔，问了呢，心就真的能安了吗？ 展昭忽然就笑了，他上前一步，顺手刮了刮他的鼻子。 哼，吓唬你的傻姑娘。 吓唬我？ 是啊，公孙先生老说你聪明，依我看也是傻里傻气，真话假话都分不清楚。 哎，展昭果然一说他傻他就急了。展昭微笑， 给你带了吃的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。 哦。听出他是要走，端木翠听话地让到一边。展昭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。 端木，晚上还有些事情，可能来不及过来看你了。 那好。他送展昭到门口，挨着门楣看他的身影消失在巷角。那个熟悉的身形看起来既是沉重又是疲倦。端木翠鼻子一酸，慢慢地把门关上。他走到灶房门口，看着来回忙碌的刘婶儿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刘婶儿是跟展昭说，让他娶我是吧？”刘婶儿正忙着揭盖搅汤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，吓得险些把手中的搅勺掉到汤里去。回头看到端木翠直盯着他，心头打了个突，竟不知怎么开口了。刘婶，以后再不要跟展昭提这事儿了。 哎呦，姑娘啊，我是为你好啊。 我知道，但是不要再提了，省得他为难。 嗯，展大人不愿意娶你？ 不是，展昭很好。 那是他家里头不愿意，嫌弃你家世不好。 端木翠孑然一身，吃喝用度全是展昭一力承担，刘婶儿想当然以为他是家世不好。 姑娘，我同你说啊，娶妻娶贤，有没有钱有没有势并不打紧，若是老夫人老爷不喜欢你，你陪着小心多说几句软话，手脚麻利勤快些，嘴巴甜些，也就过去了。 端木翠拼命摇头，也顾不上地上又脏又凉，倚着门框慢慢坐下来，眼圈渐渐红了。 哎呦，姑娘，哎，这又是个什么事儿啊？ 刘婶慌了，三步两步过来。 好端端的怎么要掉珠子了呀？是不是家里不同意呀？总是一手又足足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